这是我心愿，别再让我心伤感凝滞的不断，为什么让自恨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Thank you.

以那些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，北京剧院和韩晓一起重唱经典。详情请询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，FM 96.9，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5175-2200-5175-2200。 经典九六九，你的故事，你的歌。

放下。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，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，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。